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何必为爱蹉跎。 9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，今年已迎来第七个年头。2017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旅游让生活更幸福，为庆祝这个节日，让游客更多的参与旅游体验，通过旅游获得幸福感。三河市旅游局将举办第五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节暨519中国旅游日旅游嘉年华活动。5月19日上午9点，三河市旅游局组织全市星级饭店、旅行社及分支机构、旅游景点等20多家旅游企业到三河市文化中心广场进行宣传推广。届时，旅游企业将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，有精彩的旅游线路、优质的旅游商品和丰厚的旅游奖品。关注三河旅游微信平台，还可以参加刮刮卡活动，赶快来参加吧！地区最大的樱桃园宏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已经开园了，品种齐全，营养丰富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，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。这个夏天到宏远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、度假休闲，区内接待团体游客、自驾游客等。详情咨询153-4316-7957、155-3266-4057，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。地址：西柳村宏远樱桃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

线，把心飙到最高顶点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会累，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真心只有限思念。 我今夜我将不再有

正大的时候佩奇闪着泪光的决定生活当中，你经常会要面临选择，可能选了某一方面你会觉得另外的一方面有一些可惜，但是不管怎么样笃定自己的决定，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少一点后悔。接下来是苏打绿的小情歌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但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

张雨生的这首歌口是心非，随后继续听到孙燕姿的爱情字典。孙燕姿呢，在歌坛当中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做自己的音乐，没有任何花边的新闻绯闻，所以到现在她有非常美满的家庭，并且很多人会称她为这回忆杀，会每次听到她唱歌都想起当年的一些故事。爱情字典，孙燕姿。 曲折的线将你我带往两边，分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远，两个世界，新的感觉也许有会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，陌生的城市，生活的考验，最近的天空多半是雨天，因为爱情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远，两个世界，也许偶尔会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，因为爱情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等到不红双眼我才发现，哦，爱情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，我们都过不了

人早已烧成了灰烬，可那些回忆怎么变也变不着，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，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。 老狼的情人节，最后要听到今天九点末的歌曲《叮当的洋葱》，这是翻唱自杨宗纬的一首非常具有难度的歌曲。待会儿再见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，如果你能听到细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奇迹，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是真聊真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对着默默的我笑得多合群。弹得的洋葱像我有一时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我会爱你，你是我最爱最闪烁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层地剥开我的心，全心全意。

封信给我，别怕我担忧。Remember, baby, 想我的时候，不要难过。找个朋友出去兜兜，怕你明天醒来，我就不在。请收好我的爱，等我回来。多难和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删除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一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流泪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， 舍不得 ，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 珍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，这几天。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， 舍不得 ，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。等我回来， 2033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给你听到杨坤带来的《牧马人》。 风吹过巴黎的牛羊，在等北边你的走马上，一回首雄鹰大肩膀，把天地都收进胸膛。大牛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的远方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 2003年的内地歌坛说是属于杨坤的天下呢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当年他的很多歌曲都有登陆到各大排行榜榜首的位置，并且他有夺得非常多的一些奖项，像当年的新人王就是他。而接下来话听到的是顺子的 Only One。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总以为爱 在天涯海角，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，渴望被你拥抱，可以爱你多好。不明了，你从来都说你累了，你累了也预留肩膀让我依靠，你的笑倒映了我的微笑，会有多重要，因为有你才知道，也许这一年一次错过的玩笑，只为遇到你温暖的怀抱。 Only one, only love, you are什么重要？ Only one, only love, you're the only one I love, 现在只想听到你亲口再说一声 中的你不太高。

线，扎满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拨的月牙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金花可以认识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方老师在人家，其他不如我也花，以后的我怎么 一小段以后，很有难度一首作品了。随后要继续分享给你的是品冠温柔的嗓音演唱到的这首歌，叫做《要命的温柔》。 像水蜡烛，点燃你雨，永远猜不透，永远都不懂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转圈圈，不说到底要什么。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捉弄我？你说，你说，爱你了要逗我上钩，上钩。为什么欺负我？快说，快说。别以为我不坏，坏。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。你要不留宿的承诺，你说你要不畏惧的温柔，我该怎么做？要命的温柔。三次我转圈圈，你着急了吗？换你听我说，一切都是为你定做，定做，喜不喜欢都要接受，接受。爱情的道理讲不通，不通。我爱你，我最大。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，你说你要不留宿的承诺，你说你要不畏惧的温柔，要命的温柔，我就偏不做。

陶晶莹的《单身旅记》，随后要听听看今天末尾作品张宇达哥的《给你们》。这首歌在最近几年的很多婚礼上都能够听到，一首非常温馨甜蜜很浪漫的歌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小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直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我个个都要听到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到处出现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真的盼了几分。